真好声，滴滴答答全世界。原来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，紧锁包围一万城，各路纵队开始了总攻瓦石街。金连长挥动战旗山下之先锋连，又冲在总攻部队的最前列。敌军长在乱枪之下被击毙，还闹了个全军都覆灭。这一仗把西北战局来扭转，先锋连从此后声威震原野，勇士们染血的刺刀不倦刃，烈士们血染的战旗后人杰，我们要继承先辈。